是不了解，也不曾体会，就让你离开吧，这伤心城。

残酷，一天天，眼巴无限寻找满足。 游戏总是短促短促，好玩的东西转眼就结束结束，青春真残酷，一天天年华无限寻找满足满足。生日快乐吹风的蜡烛，多少的愿望都被辜负，游戏总是短促短促，就结束结束，青春真残酷，一天天年华无限盛装，满足满足。